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收录在1997年专辑《王菲97》当中。2002年被精选专辑《你王菲，所以我王菲》收录。此时你的心情如何？是不是也曾经有过一个人等待一个人的那种闷和辛苦呢？让我们学会来享受自我的空间，也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吧。好音乐不断，王源《最美的时光》。 时光走过寂寞的窗边，阳光再一次爬上桌面，回忆充满了整个房间，我们最美的故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。记得那个夏天青涩我们第一次相见，彼此间心存着好奇，也带着不过去的思念，相知相伴，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分享伤心和喜悦。当我们的事已泛黄，故事已变老，当你不再红着眼眶，我也不再想那时的难开，记得我们也记得难知因你去生动力。浮现，当我们的

百搭就是有品。继续来听歌，田馥甄《My Love》。 如果你被他伤得很痛，请感谢他好心折磨。如果你对他感到愧疚，请感谢他慷慨泪流。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早秋的乐福鞋要怎么搭呢？乐福鞋加牛仔裤的搭配，这组 CP 呢，那就是怎么穿都不会错的，舒适简洁还不乏个性，就是秋季出行穿搭的必备。破洞牛仔裤搭配牛仔短上衣，露出 A4 腰，这种酷酷的女孩呢，也很受人喜爱。 天凉了可以在牛仔裤外搭一件薄款的长风衣，踩脚的乐福鞋显得更加的休闲随性，还有就是渔网袜搭配乐福鞋，经典穿法，这个秋天值得一试哦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，张学友《忘了哭》。 前一步已陌路，醉一步过分为自诉，再一步就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嫁给我庇护，留你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拉上彼此的孤独，有人会懂得放纵，觉得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人际感情不断进出，因为不主观和项目错误的泪不屑哭，却迎难而上。 13:29，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弦圣歌最美的声音。体味1033， 体味1033， 三弦圣歌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。 我是知识管家嘉伦，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职场当中怎样注意说话的方式，做到轻松与人相处呢？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性格开朗直率的人容易交往，但是在职场当中我们要注意说话的方式，如果你总是大大咧咧的说话，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 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，我们来说说乐福鞋加阔腿裤的搭配。阔腿裤呢，我觉得在这个秋天依旧会流行，那么将两个必备的单品搭在一起穿搭都不费力。大表姐刘雯用牛仔阔腿裤搭配流苏乐福鞋，显得腿好长。乐福鞋搭配裤装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把脚踝露出来，会更加的帅气显利咯。听音乐中的故事，有请岑宁儿追光者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里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爱不太起头，念念你都觉得自由，有的难想忘记。

在七夕相约仆人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只一唇齿，获得由三河市仆人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7155630。 71556 感谢收听参与。 破解如何死去活来，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。保持自洽的气候是有多难，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，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。一定要期盼到想明白，这落后心就没力何在，早该分好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。哎哎，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，还会迷恋平凡，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英雄血汗。思绪非常脆弱，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。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，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。你说想看我心上一粒尘埃，若人类发现太多心酸崇拜，我们盼来的却不肯再回来。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，这落后心中没理何在，脑袋分行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。哎哎，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，为何还会迷恋平凡，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英雄血汗。好像是对讲勇敢的不再离开。哎哎，我们越进化到完美状态，越会更加迷恋平凡，那些不完美生命怎么会还看不开。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。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乐福鞋和连衣裙的搭配，女人味的连衣裙和帅气中性的乐福鞋这样的碰撞，想想都个性好看哦，美而不腻，中和的可以说是刚刚好。浪漫的印花裙呢，有了乐福鞋的加持，多了一份硬朗和洒脱，和刺绣裙的组合呢，就多了一些民族风的感觉。想要时尚就来找 Lemon 吧，好音乐就在你耳边，吴亦凡从此以后。 夕阳的背后

是你怕冷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几点结了，算我认了。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淘汰是陈奕迅国语专辑《认了吧》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，那也是陈奕迅的第一次跟周杰伦合作，由周杰伦包办词曲的作品。音乐人周杰伦在一次颁奖礼上呢，偶遇了陈奕迅，主动拿出了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《淘汰》给陈奕迅。歌中呢所描绘的个性和态度，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特意的为 Eason 来量身打造的。因此呢，陈奕迅在筹备《认了吧》国语专辑时，也把这首歌收录了进去。那接下来好音乐不断，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苏菲亚的愿望。 苏菲亚离开了她的家，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挥别了深爱她的爹娘，还有从小看她长的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。苏菲亚她不太会说话，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，虽然说没有人了解他，也是梦想中的城市唯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。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，恨妈妈还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想你才能够成全他。他沉重的行囊扛着小小愿望，陪着他这一路闯荡，也许挣扎，也许害怕，不是不怕下一步是天堂，这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，你让它意味着我想，世界太小，梦想太大，难道人生是残酷的笑话？ 尽管还不算太长， 他们说实现梦想的筹码就是拥有一点点自己，但是他看着镜子里面的他，怀疑这是他要的

离幸福很远。其实我不敢想象，没有你，生活会是怎样。我希望离别之后，我们还能再相聚。如果能再见，我是说如果，请不要说再见，好吗？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我在原地等你的听众，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你的眼睛里迷茫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，我是看得见的长颈鹿 Lemon。 那其实呢，一开始我对饺子包呢也是印象平平，那太过简单的外表呢总能够让我把它和购物袋去联系到一起，也实在是从它身上呢找不到什么时髦的属性了。直到我在盘点花儿与少年的包包的那期呢，特别意外的觉得祖儿背的那真是非常的好看，蓝色的款式本来就年轻活泼，那再搭配上条纹的设计和羊皮的质感，整个包一下子就时髦了起来。接下来跟 Lemon 继续来一起听好听的音乐，游鸿明《诗人的眼泪》。 春色转呀，夜色转呀，雨浪不还家，正叫人心啊梦啊魂啊逐阳花。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，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，心中念念不惆怅，还依旧只是朱颜瘦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，两颊都太悲都太美，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，接近破碎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，手提情侣鞋不相见，都是不被祝福，还是愿意背负原罪，愿意为爱不憔悴。夜色转呀，夜色转呀，雨浪不还家，正叫人心啊梦啊魂啊逐阳花。春花秋月小楼昨夜往事知多少，心里面想啊飞啊情啊喜如发，心中念念惆怅，还依旧只是朱颜瘦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的泪，两颊都太悲都太美，因为爱情化作冰冷白雪，接近破碎。天空飘着雪，诗人 些不相见，都是不被祝福还是愿意背负，愿做别以为爱不憔悴。 看到最远的场景， Lemon 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男士的着装。那西装呢，是男士们出席重要场合的首要之选，黑色的西装呢，绝对是首选当中的首选。修身的版型，立体的剪裁，加上沉稳的色调，一上身的瞬间就让男士变得高大上起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穿搭黑色西装也是有讲究的，错误的穿法会让人显得掉价，所以呢，赶快跟着 Lemon 来学一学穿搭黑色西装要注意的和要避免的要点吧。做体面的男人，我们先来听歌，稍后聊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张信哲《从开始到现在》。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，为何我还忘不了你？时间改变了我们，告别了单纯。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，失去才算是永恒。惩罚我的认真，是我太过天真。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。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，也同样落得不可能。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？等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。我不能，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？再分，失去才算是永远。

西装的穿法有讲究哦，黑色正装搭配白色衬衫是最稳妥的穿法，沉稳当中呢不失亲和，而为避免过于简单平庸，自然要选择一种跳脱的配件来增分，一款好的领带夹、手表或者是胸前的口袋方巾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那好，音乐和各位一路同行，有请张惠妹《灵魂尽头》。 成长总会有一片幽暗像海洋，谁能横越，谁又坠落没声响，一直认为心之所往才是方向，不停受伤但也得到了奖赏，最孤独的时候最怀念旧时光，我们用笑用泪盖的小天堂，所以我发现你狂野里的善良，你们忽略我倔强下的体谅，很开心你终于来了，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，时光总不停留，你却频回首，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，很安慰你终于来了，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，带走有新的承诺，直到灵魂尽头你还清白，街的嘲弄的原谅他们不懂真爱是什么，反正永远因是生活的奋斗的，只有你我和我们在乎的吧，很开心你终于来了，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，总不停留，你却频回首，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，很安慰你终于来了，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，无法带走我心的沉默，直到灵魂尽头你还清白我，